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Hello， 我是吴了了。因为很想体验国际化的生活，决定出国读书。那目前刚到半个月，发现啊，一旦真正进入这种国际化的生活，自己还是不能很从容的适应。不能很快速很准确地建立好人际关系，就是到底该和中国人保持多近的距离，到底面对外国人该有多主动。不管怎么样，适应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吧。希望自己再开放一些，结交更多朋友，能和他们更轻松舒服地交流。那这半年还要准备一个超级重要的考试，也希望一定要顺利通过。我始终相信吸引力法则，如果愿望够强烈，那一定会成真的。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你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吧，试着坚强，橱窗，我想让自己是个电放，扎个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

哎，一听啊，佳妮的志向就是非常远大的，我也是备受鼓舞。不过呢，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我们的节目打个 call。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是一个专注于留学领域的节目专栏，这里有最实用的留学资讯，最鲜活的留学体验。您想知道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感兴趣的或者有疑问的留学难题，请登录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给我们留言，我们将邀请各路留学达人为您一一解答。 好了，相信各位关注留学的小伙伴也是跃跃欲试，准备学一身本领，做一番事业。那咱们闲话少叙，赶快进入我们的高校大事记。出门在外，安全总是最重要的。前不久，加拿大警方接连通报了4名中国留学生失联的消息。这些留学生年龄不大，都在16到20岁之间。怎么回事呢？失踪学生都曾经接到过一通诈骗电话，电话是伪装成中国某机构工作人员的犯罪分子打来的。在电话里，这些犯罪分子警告学生们必须马上关掉手机，关掉微信等一系列的社交媒体，然后藏起来，否则国内的家人安全将会受到威胁。而犯罪分子借助学生们失联的这段时间，与受骗学生的家长取得联系，谎称孩子遭到了绑架，趁机勒索赎金。 万幸的是，目前几名失联学生已经是被陆续的找到了。中国总领馆也针对这些诈骗活动发布了多次警示通知，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留学的时候，在异国他乡出门在外，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接到类似电话的人都不要答应犯罪分子的要求，并迅速的向当地警方报警。 安全是留学的前提，同样需要未雨绸缪的是，我们在留学之前要认真分析权威的留学数据。比如说，每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都会在年底前公布一年一度的 Open Doors Data， 也就是门户开放数据。这项数据被认为是美国留学领域最为权威的相关数据，很多媒体及其机构都会援引这项数据作为参考。 是的，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啊。最近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就发布了2017年度门户开放报告，披露了2016到2017年在美国留学的国际生的最新数据。有数据显示，2016到17年留美人数是再创新高，达到了1078822人，比上一学年增长了3.4%。 在全球留美学生各学科分布比例方面，和上一年相比，2016年到2017年学习工程的留学生人数增加了 12.8%， 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留学生增幅最大，为 36%， 其他学科如商科和管理学、社会学、科学等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留学生数量减少的学科，这就是学习教育专业的学生，比上一年减少了 15.2%。 哎，既然我们说了专业的增减的数据，当然还有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大学的数据。2016到2017年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十大美国高校分别是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普渡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和宾州州立大学帕克分校。 在研究生和本科的群体现状上也有数据值得一说。2016年到2017年在美国就读本科的留学生人数为439019人，较上一年增长了 2.7%， 而读研的留学生呢为391124人，增长幅度为 1.9%。在美就读本科的留学生数量超过了在美就读研究生的留学生数量，这表明低龄留学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 再来看看留学生生源地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仍是美国留学生最大的生源国。2016到2017年这100多万留美学生中，有 32.5% 来自中国大陆， 17.3% 来自印度，也就是说仅中印两个国家的留美学生人数就近乎达到了美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 既然提到了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数据，相信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2016到2017年度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从328547人增加到了350755人，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 6.8%。 最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专业是商科和管理学，占到了23.1%，其次是工程学比例为18.7%，紧随其后的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15.5%的学生选择了这两个专业。 来继续进行数据风暴啊！2016到2017学年赴美国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继续超过了赴美读研究生的留学生的数量。具体到中国大陆学生中，本科留学生为142,851人，较之上一年增长了5.3%；研究生留学人数为128,320人，增幅为4.1%。 说完美国，再把目光转向加拿大。近日，加拿大政府公布了最新的移民配额，未来三年预计接收100万的新移民及难民。2018年，新移民配额将攀升至31万人，到2019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3万，到2020年将达到34万。 2018年，加拿大移民是主要分为三大类别：经济类、家庭团聚类以及难民类。2018年31万移民配额中，经济类别占了17,700个名额，比2017年增加了5000个名额。 这意味着明年加拿大移民新增的10,000个名额当中，有50%用在经济类别，而到2019年，经济类别将增长至191,600个名额，到2020年则增加至195,800个名额。 其实这种移民名额的增长是有背后的原因的。据了解呢，加拿大目前面临着生育率下降、人口老化，特别是大西洋地区人口减少的挑战，所以移民成为了加拿大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工具。 长久以来，和大洋对面的英国相比，加拿大对于新移民一直是敞开怀抱的，各种接纳新移民的福利政策也是层出不穷。比如今年六月份，加拿大的 C-6 法案正式实施，新移民、临时海外技术工人和国际留学生的申请者都比以前更加快速、更容易地申请到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对于留学生而言， C-6 法案的发布无疑是一个福音。知己知彼才能更踏实，多多了解大数据之后，可以帮助留学的小伙伴更好地选择留学目的地。另外呢，地理位置也是择校时的重要因素，这可能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四年的生活方式和质量。 我们就从饮食方面来入手啊，来细说一下，在美国大城市读书，那绝对就是吃货的天堂了。以洛杉矶为例，几乎能找到你所有任何能想象到的美食，从基础款的西班牙菜，再到法餐、中餐、日本料理、韩国料理，到地中海的菜肴，或是不为你熟知的波多黎各菜，这里才是真正的吃货的世界。 再来看看住宿的方面啊，大城市中的生活花费最贵的地方自然就是住房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这些大城市里生活学习的孩子应该最知道租房的痛。以洛杉矶来说，要想住下城区，你每个月得首先准备好至少$1,100，并且你的房间呢将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在大城市的居住啊，总的来说就是一把辛酸泪啊。在这里也做一些小提示啊，留学生们是普遍选择了买二手车，但是呢，美国东北部是下雪较多的，在这里上学的学生尽量选择四轮驱动的车，因为在雪天是不容易打滑的，相对安全一些。同时，在对于东北部的学生来讲，冬天大家一起做的噩梦就是从雪地里刨车。 好了，以上是这一期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板块。今天做客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嘉宾厉害了啊，是一位副台长，级别比我高，他就是北京语言大学广播台副台长郑怡乔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怡乔，来自北京语言大学，专业是日语。 欢迎怡乔来到我们的节目，是很有诗意的名字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他的经历也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是日语专业的学生，而且呢是游历过10多个国家，包括游学英国，这个履历还是很让人羡慕的。 天哪，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咱们赶快跟怡乔聊一聊。 首先我想问的是，怡乔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呢？ 其实我的名字就是适宜乔木生长的意思，因为我属牛的嘛，所以就是可能是个吃货的属性这样。 天哪，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的是父母起这个名字是世移侨迁的意思，因为我们移侨已经走过了16个国家，这个经历真的是太令人羡慕了。 是的，其实我们一般20多岁的时候很少是有移侨这样的历经过十多个国家的这样的海外游学经历的。那移侨都去过哪些国家呢？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那第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去的16个国家里面，基本上是亚洲，然后欧洲，还有像南半球，就是大洋洲那边。 人家小小年纪都已经去过南半球了。 是的， 我们还在北半球里面享受着冬季。 他说只去过这些，但只剩美洲了。 只剩， 总不能把南极洲也算上。 一小有没有去南极的打算？ 对，在未来的规划中吧。 嗯，那第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呢？ 嗯，第一次出国是在3岁的时候，去的是日本。 天哪，这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3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国了。我3岁的时候，幼儿园还没上呢。 嗯，当时应该还是年龄比较小的。那有没有什么，当时对于去日本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特别的记忆？ 旅行的过程还有机会都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因为她是大学里面的老师，所以就是有假期，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就会经常组织全家一起出去玩儿。这样第一次去日本的话是3岁的时候，其实我的印象也都不是那么清晰，但是通过我去看原来的一些照片还是有一些印象，就是日本它是一个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一个国家。也是因为第一次3岁的时候去了日本，然后跟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大学的时候也学了这个专业， 学习了日语专业。 对对， 那这个时候还是小时候啊，其实我小的时候可能我也被父母带去了很多地方，但是现在真的是不记得到底有哪些游玩的经历了啊。那移侨在记事之后，或者说在你觉得自己已经算是长得比较大的时候，有没有去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国家？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游历的经历呢？ 最近的一次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寒假的时候，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去的新西兰。对，在那儿待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吧，就是把北岛南岛基本上都转了一圈。 提到新西兰我只会想到牛奶。 对对对，因为 牛奶是不是真的很好喝？ 对，真的，它里面就所有的乳制品像冰激凌、牛奶、奶酪之类的都非常好吃。 天哪，你说的我已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在这16个国家的这个游历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人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有趣的外国人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旅行遇到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不同国家就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一般来讲就很多人喜欢就是跟团旅行嘛，就是旅游团这种， 这样比较省心一些啊。 对对，但是我们家一般都是选择就是自由行，或者是那种跟当地的一些导游或者是朋友啊， 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 对，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这种。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们第一天住在奥克兰，当时我们住在一个民宿里面，是在当地的一个老太太家里。他们家就是被算是一个2层的小洋楼，然后被布置的特别的讲究，有一种英伦风的感觉。聊天嘛，就知道他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毕竟新西兰也是英联邦的国家， 对对对， 所以就是受到英国文化影响还是比较多的。跟他聊天的话，就觉得他非常和蔼，非常有趣。然后我们之间就是共同点，应该就是对音乐方面吧。就因为我妈妈也是研究音乐方面的东西，所以刚好那个老太太也是研究音乐方面的，所以我们之间就是交流还挺多的。 在游历了这么多国家之后啊，在大学还是选择了日语作为专业。那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对于日本的印象？后来在3岁之后还又去过日本吗？ 没有哎，就是我觉得大学选择日语这个专业也是算是机缘巧合吧。因为我开始只是想单纯的去学一个语言，但更偏向是欧美那边的语言，而且他们那边的文化我也非常感兴趣。在所有志愿里面，我是最后一个才选的日语专业，是因为其实 大家也知道之前有学日语热之类的这种所以已经有很多人去学习日语，所以感觉竞争力也是非常激烈，所以就是综合因素考虑来讲的话，可能日语不是我第一个选择，但是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吧，最后被分配到了日语这个专业，算是有点像是先结婚后恋爱的感觉，先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他的这些不管是文化然后还是各方面都是非常灵魂契合的感觉。 那也真的是很幸运啊，选对了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那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啊，因为很多人也许有出国的经历，对吧？去过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但是怡乔是横跨了他的足迹，横跨了三个大洲， 十六个国家。 是的，那在比如说这些国家当中，有南半球的、大洋洲的，有这个欧洲的，也有亚洲的。那你肯定也是见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差异，见到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儿。那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大洲，或者说能不能简单来讲一讲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好，那我就一个一个说吧，就是先从欧洲开始说。其实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英国这个国家，我当时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游学过一段时间，而且当时是唯一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出国，身在异乡然后住在当地人的家里面，其实当时我才上初二吧，所以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生活上、文化上、学习上各种当时我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面，最大的文化差异我觉得是一个是饮食上的吧，就是像英国人是中午吃饭特别简单，他们一般就是随便买个三明治然后拿一个咖啡，就这样就去准备下午的工作了这样。但是在中国的话，我们可能中午会特别丰盛，吃的也很多，所以我开始去那的时候就是完全吃不饱啊那种感觉，然后就跟我的那个房东多次交流，然后给我做了一些调整。 咱们中国素有这个中午要吃饱这一说， 是这个中午要吃好，晚上可以吃少。但其实在英国应该是晚上是作为最正式的一顿饭的，是吗？ 对，所以它晚上其实相比较中午而言是更加丰富一些，但是肯定比不上我大中华的美食，对吧？ 对，绝对是比不上的。对，老干妈先上场了。 那聊到这儿，我觉得我已经心里有底儿了。我们应该这是做了三个吃货。那说到吃啊，我们也详细的说两句，就是怡乔是走遍了十六个国家，但我相信也是吃遍了十六个国家。有没有觉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哪里的饭菜最好吃？ 对，我觉得按照菜系来说，有分为日韩料理，然后东南亚料理，还有就是欧美料理。我觉得欧美其实可以分为一类，因为他们就是西餐嘛，然后也比较怎么说呢，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就是不太吃的习惯，因为他们就有的时候蔬菜比较少，然后油炸类的比较多， 各种排各种排， 不太健康。但是其实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东南亚的料理，是因为就比如说我去泰国或者柬埔寨的时候，他们当地有很多那种特色美食，就像当然就不说那些就是像什么昆虫那种的比较奇怪的那种，就是他们其实特色在于用到了很多香料，那些就是中国跟中国不太一样嘛，他们那些香料就是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很像就是熏衣服就那种香薰的味道，对，所以 吃进去香薰的感觉， 对，但是后来觉得习惯了之后觉得还蛮有趣的，就像冬阴功那种。 啊，冬阴功我一开始吃的时候也吃不惯，感觉特别酸，后来吃的话感觉还可以。 对， 它那个甜辣酱是不是？ 对对对， 也很好吃。 对， 冬阴功那个面是不是就是每一碗面里面一定要有大虾作为辅料，而且就是我一开始吃这个面的时候感觉就是酸不拉几的，吃其实挺吃不惯的，但后来吃的话感觉不错。 对，而且东南亚料理普遍偏酸甜辣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味道结合在一起还是 你的菜。 对，是我的菜。 那你现在就是学日语专业，对于日料有没有什么推荐呀？或者是这个给我们这些吃货来一些重磅推荐？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起来日本料理，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寿司，对吧？ 还有刺身。 对，刺身这些。但其实我觉得日本最 传统或者最经典的叫做怀石料理，就很类似于中国的那种满汉全席。就是有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和食，和就是日本嘛，日本代表和 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和对、哦、就和食，然后它就是类似于满汉全席，但它比满汉全席来讲就更加精致一些、 嗯、 而且它很像那种海洋文化嘛，就是 海鲜很多， 对，海鲜很多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崇尚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佳妮， 我是子昂， 我是怡乔。 刚刚呢，我们大概的就是了解了一下怡乔的出国旅游旅行的16个国家的经历，并且呢了解了这么多国家的美食所在啊、 嗯、 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吃货的好奇心。哎，可惜就是最后啊，没想到怡乔这么有内涵的回答没有让我们这个女生满足我们的八卦，让我们知道哪个国家男生究竟最好看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正题，聊一聊关于怡乔游学英国的经历。 是的，就如我们刚才所说，怡乔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出国经验的一个同学。 对， 那么这肯定是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这么丰富的出国经历到底教会了怡乔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来讲，可能对于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包括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包容对于不同的文化。 哎，那你想，我小小的有一个小要求，哪个国家的歌最擅长，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展现一下？ 我可能只是会 freestyle 这个也可以的，说唱。 每去一个国家，肯定第一个学的词肯定是你好，所以 用不同的语言来说的， 就会好多不同语言说你好。 那行，我试一下吧。 哎，这个时候我们变成了一个国际节目啊，所有这个来自各国的朋友们、国际友人们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到友好的问候。来，请怡乔开始。 好，第一个日语，こんにちは。然后 好温柔。 第二个是韩语，안녕하세요。第三个是法语 ，Bonjour。然后西班牙语是 Hola。 Hola。 嗯，还有啊，泰语大家肯定都知道 ，Sawadika， 对吧 ？Sawadika。 对对对。好，那最后再说一个，就是新西兰当地的那个土著人，就是毛利人吧，他们问候对方的时候会说 Kia ora。 Kiora， 对 Kiora、 哎。天哪，真的学起来都很难呀、啊！ 是感觉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对对对，至少可以说个你好了。 嗯，那是不是？那在这么多门的语言当中，肯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和魅力的。那么，为什么最后怡乔还是选择了日语呢？除了这个年幼时期的印象之外。 对，因为我在了解日本这个国家之后，我发现其实日本有很多非常吸引我的点，我就一条一条来说。首先就是它的饮食文化，就是日式料理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一下。尤其是我觉得中国和日本之间，就是从文化上来讲，就是日本当年在唐朝的时候，就是吸收了很多中国的文化，然后并且呢，在它今后的发展之中，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这个过程之中发扬了很多文化，也形成了它自己的本土的一些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吸引我的。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和中国相似的地方，但又有一点不同。另外呢，就是日本的一些艺术方面的，就是像它的一些插花呀、茶道、剑道、武士道这方面的，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当然了，它其中他们背后的一些思想上的，包括美学的意识啊，包括哲学的思想啊，这方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嗯，我一般对日本的就是从日剧里面对日本的印象，其实就是他们特别的讲礼貌，而且说话的时候敬语特别多。 对， 是不是那边的就是日语的语法跟我们的平时说话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就是他们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谦卑谦和，然后互相之间人际关系也是非常有礼貌的这种。他们语言上确实是对，比如说我对于我的长辈我的师长，还有跟我的同龄人，还有比我小的人，还有就是当然还有服务业用语，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天哪，那怡乔，如果现在就是我们要交流的话，用日语。怡乔你好，我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它日语里面你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就是早上好，是 Ohayo gozaimasu。 Ohayo gozaimasu。 对， 在很多日漫里听过这一句。 是的， 没错。然后就是这个是敬语，就是尊敬语吧，就是对长辈啊，对于一些陌生人之间都会用 Ohayo gozaimasu。但是如果我们是同学，就直接就 Ohayo 就可以了。就是省略了后面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平时可能遇到了以后会说，哎，你好，你好，你好。 对对对。 然后遇到熟人就，哎。 对对对，这种感觉。 对 对对。 哎，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日漫，日本的动漫，这也是我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陪伴我的各种这个无法完结的动画片。 子昂手办买了多少？ 这个其实我还不是一个氪手办玩家。但是这时候我也很想问怡乔，就是说在学日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说怎么学好英语啊，去看美剧吧。那在学日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可能对日语感兴趣的小伙伴提出一些建议呢？有没有什么学习的小窍门呢？ 学习日语吧。我觉得其实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就说几个比较通用的方法吧。其实学任何一个语言，你都要从听说读写上面去下手，对吧？当然了，就是我觉得看动漫呀、看日剧啊这方面的，肯定是可以提高一些你的兴趣、你的听力或者是一些语感这方面。但是你想要去系统的学习一个语言，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日语这个语言来说的话，它也不是那种像阿拉伯语特别复杂的语言。我觉得中国人学日语来讲的话，它是有基础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汉字基础。 对，他们一般说，我看那个粉红女郎里面，去日本找不到地方了，写汉字就能被人就认出来。 对，而且大家有的时候买化妆品的时候，就可以看那个日本的一些说明，就发现你好多都可以看得懂，就是因为日本那边是把一些关键的词，一些特别重要的词句都是用汉字的方法写出来的，所以就是中国人看到它就是 会有一种能认出来的感觉。 对， 一般都是他们的汉字像是我们原来的繁体字。 对，繁体字是繁体字、 哦、这个样子。所以在很多的这种日本化妆品的说明书里面，我说怎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大概是可以读懂是什么意思了。哎，对，我还知道，就是在日本，如果我们要是小伙伴们出去旅游的话，其实找这个洗手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那能不能，但是好像这个日本的洗手间，就是你写厕所，他们是认不出来的。 对， 是他们的这个是我们要写什么汉字能让他们辨认出来，或者是我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呢？ 啊，其实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日语里面它其实吸收了很多外来语，英语里面。洗手间怎么说 ？Toilet， 对 ，toilet。所以日语里面它就是 hotel，hotel。哦， 这个就有点学不来了，学不来，学不来。 就是 hotel，hotel， 就是它模仿那种英文的发音。然后我们想问厕所在哪儿，就是 hotel はどこですか？ 天哪，我记不住， 就反正就是 是、 好像他们都说就是学了日语之后说英文就说不好了，因为太像了。还有那个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学日语的小伙伴说那个日本的照相机好像是 can， 我们那英文是 camera， 然后 对，它是 camera， camera， 就是一种很可爱的英语发音的感觉 啊， camera， camera。 但是其实刚才佳妮说啊，就是日本口音的英语应该是很有趣的，不知道这个一桥有没有了解过？ 我肯定是模仿不来，就是日本人的发音了。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多词，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啊，酒店 ，hotel，hotel， 对， 和泰鱼， 都是这种。然后像麦当劳在日本，它是 McDonald's。 McDonald's 在中国是金拱门， 对对对 这个脑筋有点转得够快的， 对对对 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些日语的发音。但其实刚才这个一桥在向我们展示英文的发音的时候，我听出了很浓重的英国口音哦。 哦，真的吗？但我真的其实是美音啊， 好尴尬。那行，我们去掉这一段。 这一段一定要加上。 那其实，其实刚才虽然说我们提到了这个日本口音的英语啊，但是呢，其实一桥在说英语单词的时候，我觉得发音还蛮标准的。那其实是不是也跟这个在欧洲或者英国游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跟对于语言的兴趣吧，就是我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有这种英文的环境，然后也是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剧看电影啊，这方面算是发音这方面可能自己也比较注重一些，所以发音可能会经常被人说就是还挺好的这样。 毕竟是语言大学的高材生，看来 对 任何语言啊，应该都是有着自己的天赋的，也有着自己努力的这个窍门。那其实还是在说了这个日语的学习之后啊，我觉得对于咱们留学生来说，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一桥之前参与的这个英国的短期的留学项目。 是。 那一桥当时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个项目的？ 当时的话是我们学校初中的学校的时候听说了有这个一个英国游学的这个项目，后来去了解了一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感兴趣去听一下，然后之后就报名了。 这是相当于一个夏令营的形式是吗？ 对对对，是夏令营。 是在一想你初二的时候就过去了？ 对，初二的时候。 哦，天哪，我们一般的这个就是短期学习都是等到大学之后作为交流生的身份啊，没想到我们一桥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去交流学习的经历了。哎，那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学习的经历对于你之后就是到了英国学习了大概多长时间？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哦，一个月的时间， 嗯， 是不是这一个月时间也让你对于英语有了一个全新的感觉？ 其实口音上来说的话，其实英式发音是我觉得被很多人所推崇的，但是其实我个人的发音可能比较偏向于美音，可能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和可能是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吧。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跟当地人之间的交流嘛。 嗯， 我觉得比较大的收获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跟英国的当地人去交流，生活在他们的家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上学，这段经历我觉得是算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吧。 嗯，怡乔虽然说在去英国的时候年龄还比较小，但也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那有没有觉得在那边学习跟这个在国内学习，他的学习方式或者说你的学习状态上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呢？ 谈到学习的话，我觉得这个中西方之间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确实差异还是蛮大的。嗯，像在英国的话，我觉得他们那儿的老师他更倾向于教给你一些思想或者是方法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他们认为你可以在平时或者通过你自己看书也可以掌握，所以老师的作用就在于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还有他的想法去教给你， 是负责启发学生， 启发式的教育。 嗯，我知道在国外他们其实都特别注重哲学的教育，而且在国外就一般会喜欢读诗歌。 嗯， 其实听怡乔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是有这种改观和了解。哎，那怡乔感觉那边的就是授课方式跟咱们国内有什么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节课是40分钟，他们那边上课是怎么样的呢？ 嗯，他们那儿的上课的时间其实跟中国的时间上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可能不同学校会稍微有一些差异，但是大体上都是一致的，但是上课的形式会更加多元一些，比如说小组讨论的任务会比较多，然后做一些发表啊，就是在全班面前去做一些演讲展示的这样的活动会比较多。 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演讲展示了，我们接触演讲展示还都是已经到大学之后才接触到啊。 嗯，其实我们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出门去游学，总少不了要考虑一些衣食住行的问题。相信这么丰富的经历，尤其是在英国这么深刻的印象，一乔应该也是对英国的这个生活上有一些不错的了解。比如说在衣食住行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和挑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嗯，确实生活上就是当你去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会面临很多难以适应的一些挑战。像当时我住在我的房东家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妈妈，然后她自己带着孩子，然后呢她男朋友是一个黑人，然后她是白人，然后当时我在他们家住的时候还有一个是一个法国女孩，就是也是就是借住在他们家，所以就是我觉得算是法国的小伙伴，然后我们中国还有英国三方之间就是， 我觉得这样的话语言肯定会学很多，法语也学了不少吧。 只是听一些简单的词语可以，但是还是用英文交流这样子。 那你们那个夏令营其实是一个就是各个国家的小伙伴都有，然后共同的汇集在就是在初中的这个时候汇集在那里，然后一个月的时间。 对， 那肯定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是不是？ 对，还挺多的，但是大家其实都是萍水相逢嘛，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里面珍惜当时的那些记忆其实就挺好的。 嗯，那现在还有联系的吗？ 我当时是在去年的时候给那个房东发过一个 email， 对，邮件，但是至今还没有收到回复，就是有可能他们搬家了。 嗯， 对， 这个样子。 对， 你是发的那种就是寄过去的 纸 质的邮件？ 纸质的邮件。 哇，那还是很有情怀的。 对对对。 嗯，其实哎，我特别好奇的是，当时怡乔是住在英国的什么地方？ 当时我们是在伦敦，然后它那个中心是在那个温布尔敦，它是一个算是铁路还有有轨电车的一个枢纽的地方，因为它是在城市边缘嘛，一般住宅区的话，我们会从自己的家，然后坐有轨电车，然后到那个温布尔敦那个交通枢纽的地方，然后再去我们想去的地方，这样子。 嗯，英国也一直是一个铁路非常发达的国家。 对，确实。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说不错的游学的经历，还是稍显短暂 其实我们上了大学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更多的未知的世界。之前一桥也说过，是在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新西兰的游历经历。 对， 新西兰其实也是近几年一个留学的热门的目的地。在那边有没有认识到印象比较深刻的留学生的朋友，或者说对那边的留学状况有什么了解吗？ 我的发小就是小的时候是在北京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但是当年就零几年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了新西兰。他在那块长大，然后 定居了，已经 对已经定居了。然后我在跟他的交流当中的话，了解到其实澳洲有几所非常有名的大学，然后其次就是新西兰，所以可能有一些想往南半球发展的同学，可能也会考虑到新西兰的大学。像他们，我听说有一些学校是医学方面，其实在全球还是非常先进的。 医学领域在新西兰会还发展的不错。 对对， 我们知道怡乔现在是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日语专业的同学，以后有留学日本的打算吗？ 那肯定是有的呀。就是像本科的话，在我们学校会有很多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去那边交换一年，然后再回来继续完成大四的学业。还有一种就是像2+2，在中国读两年，然后再去日本读两年，选择一个新的专业，相当于是双学位吧。 哦，就相当于你在这块修一个日语专业的学位，然后还可以就是用你的日语专业去日本再修另外的一个学位。 对。 那你要申请这个的话，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如果是学校的平台的话，其实申请的手续不会太复杂，就是只要跟着学校的要求走就可以了。有想留学日本打算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硬件条件，还有一些就是软件条件。硬件条件就是语言这方面，就是你需要过一些，比如说像日本的话，它需要过一些，比如说什么 N1N2这种日本能力测试这样。 哦， 对，因为有一些大学会比较注重这方面， 要申请好一点的大学是也需要这种成绩的。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硬件条件呢，就是GPA， 就是你的学习成绩绩点。对，没错。就当然是尽量越高越好啦，这样。 那我们一般要申请就是日本好一点的大学， GPA 一般是要需要达到多少呢？ 如果你想申请日本前10或者前5的大学的话，他们非常注重你的学术能力，所以当然是越高越好了。但是我知道我一般学姐或者学长的话，一般都会在 3.5 以上吧。 3.5 以上。 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了，是比我这个绩点是要高的。 而且还需要这个日语能力。 是的，这个 N1 N2 怡乔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像托福雅思这样，它是你想申请 语言能力的， 对，欧美留学的时候你的英语能力的一个证明吧。所以它其实考察的都是你对于这个语言的掌握的程度，语言能力。像日本的话，它分为就是 N1 到 N5 这样的等级测试。像最高级的是 N1， 它其实因为我目前是在准备 N2 的考试，它的难度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挺难的。但像 N1 的话会更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些非常专业的学术的用语，所以我觉得我想先挑战一下，先去考一下 N2， 它把就是语法点都可以覆盖到，然后一些基本上几千个单词都可以掌握这样子。 那 N2 和 N1相对来说 N1 是比较难一点的，要求更高的是吗？ 对。 那这个就是 N2 和 N1 这两个考试是需要共同都通过，还是只需要通过某一项呢？还是它是一个等级呢？ 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每年在，它会每年有两次报名的时间，就是你可以考 N5 也考 N4 N3 N2 N1 都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能力的情况去选择。当然了，就是最高级是 N1， 所有人肯定学日语的都是希望 朝着 N1 的方向去努力。 对对对。 然后一般是不是好一点的日语学校也是要求 N1 的成绩？ 对，没错。 那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刚才也是一桥通过一个本科是日语专业的同学的一个角度来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这个去日本留学需要注意的种种考试事项啊，或者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考试的内容。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同学也是想到日本去留学的，但是可能本科不是这个日语的本专业。那这个时候一桥有没有建议呢？如果说有人现在想考研去到日本去上研究生，日语这边如何过关，或者说他们有需要更多的怎样的准备吗？ 咱们叫研究生，然后日本那边叫大学院。因为我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的太长远，就是考虑到研究生那一步，但是据我的了解来看的话，它是有一种，在日本的话它有一种制度叫做类似于推荐制度，不对，就如果你要是能够通过了解到这个教授的学术研究，或者是你希望以后进入某个学校的某个教授的底下去做， 找导师， 对，找导师。所以他其实大多数人会先确定一个研究方向，然后再去找那个他对应的大学的那个教授，去给他发邮件去联系他，然后把你大学期间的一些 学术的成果， 对，成果 发给这个教授，看他满不满意。 对，然后当然了，除了学术成果以外，就是你还肯定要提供一些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的展示啊，这些他如果认可你了的话，你再经过一些考试的话就可以进入大学院的学习。如果你打算去日本了的话，就是一定要尽早准备。如果要是说我们推荐一些学习的材料或者方法的话，我就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好了。就是我日语专业目前在学的教材是综合日语。 综合日语， 对， 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上了，尤其是要去日本留学的同学们。 对， 是的，应该是权威教材了。 对，因为我们本科生学的就是这个教材，它跟那些就是参考书啊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像一种日常的对话，日常的情境，然后去融入到那种跟日本人交流的那种环境里面的感觉。所以它其实对于一种语言的习惯和能力的培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像当然了，外面一些卖的参考书，它会有一些非常系统的不管是语法还是这种语言学上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还是相对枯燥一些，所以每个人肯定会有不同的选择了。 确实学习还是要寓教于乐会更好一些。一般平时我们就说英语学习里面看着那语法都头疼啊，但是你要是去英国，你跟英国人生活一个月，那你绝对口语水平是突飞猛进啊。 哎，说了这么多，感觉这个一桥已经是为这个去日本留学做了很充足的准备了，已经是蓄势待发，马上就要出发的感觉。那一桥在这个去进行深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学什么专业，或者说咱们这个赴日的留学生一般来说会在专业上做怎样的选择呢？ 首先先说一下，我觉得日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的话，像大家了解到的就是像动漫这个专业，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也算是日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 动漫专业， 对，我觉得好像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本科不是学语言，就是跟日语相关的专业的同学，可能会想在研究生的时候去日本去学动漫的这个专业，算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日本的一些特色吧。 对，日本确实是一个动漫大国。 是的，无论是去画动漫，还是去做动漫，还是去写动漫，感觉都是很有意思的。 那里是就像法国，它是一个时尚之都，都是去那里学服装设计的。可能去日本呢，更多都是学他们的这个动漫的文化。 对，也是他们一个优势文化。 对，当然啦，像日本比较有名的大学，像东京大学，然后什么庆应啊这些，像在中国特别有名的早稻田这样的大学，其实我觉得日本来讲医学这方面也是在亚洲，也是包括全世界也是非常先进的。除此之外，就像国内一样，很多同学会选择像经济学啊、金融啊这方面，就是跟就业比较对口的专业。当然了，也有一些文科生可能会选择像 国际关系啊，管理学这方面的，就是跟这种行政啊相关的这些工作。 嗯，因为其实大学是一个你要踏入社会的一个预备站，对吧？你要在这里学到这个你在社会上生存的技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啊。所以说这个大学的选择专业，一桥刚才也是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说在日本比较实用的好找工作的专业优势专业都有哪些，也是非常感谢一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联盟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